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张健和安萍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在咱大兴区青鱼店镇有这样一家人，夫妻俩都是造诣很深的评剧名片，两口子能登台演出不说，那就连家中的女儿和儿子也能上台演出。所谓台上搭档，台下夫妻，近年来夫妻俩一里一外共同领导青鱼店镇的草根剧团活跃在乡村大舞台上，为农民送去丰富多彩的节目，深受农民的喜爱。他们就是来自青鱼店镇的张健一家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请到了青鱼艺术团评剧演员张健，听他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跟评剧的那些事儿。张健是土生土长的青鱼店人，小时候家里人爱张罗邻里乡亲一块儿搞文艺活动，打小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张健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的就爱上了文艺。说起那时候家里的热闹场面，他至今记忆犹新。 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我母亲干村里的妇联主任的时候呢，我们就整个带动村里边搞文化，其中呢就是扭秧歌是带动最大的。当时呢每年呢大兴区咱们初六都组织花会，头那个时候呢配合我母亲啊把秧歌队啊组织好，经常啊在我们家排练，等到演出的时候啊早点都是我们家负责给大家弄，先给大家煮一大锅方便面，大家就吃，吃完了之后连碗都不用刷，上车就走，反正也是挺辛苦的，但是呢毕竟呢还是带动大家呢在一起玩，不至于大家互相瞎聊天啊，完了以后赌博呀这些事儿少得多。 张健一直有一个舞台梦，他想站在绚丽的舞台上放声歌唱。23岁那年机会来了，文化站的业余剧团招人了，张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时候的他一心想学唱歌，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站里的老师却把他推荐到了评剧组。 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到了青云店镇文化站以后，就是业余剧团，就是我上学时候的启蒙老师教我唱歌的。后来说你们两个人嗓子的音质和节奏都没问题，特别好，就给我们拽到评剧团里边了。那个时候是90年，本来是去学唱歌去的，戏曲呢咿咿呀呀的也听不懂，老师呢确实一字一句的教呢，哎，后来喜欢上以后呢，发现这个东西总有追求也追求不到头，这种感觉从90年到现在一直是在玩评剧。 就这样，一个农村娃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这些年张健一边刻苦地钻研表演技艺，一边积极跟专业老师切磋学习，这评剧演唱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到现在他学习评剧已经26年了，您听听，这唱功可不比专业的差。 春来留不住。 刚才张健正在给青云店镇的村民们表演评剧经典曲目《花为媒》的选段，从化妆服装的道具都很规范，每一个动作每句唱词都一板一眼，张健把剧中人物演绎得十分生动。像这样大大小小的慰问演出，每年张健要演100多场，同时很多跟张健有着共同文艺爱好的村民也自愿地加入了进来。这些业余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青云店镇的草根剧团，为了让剧团更好地发展下去，有时候需要集资或者是自己制作演出的道具、服装等等，大家也都无怨无悔，乐在其中。 唱花梅，贾敦英呢替他表哥呢王本清去相亲，完了以后呢，这场里边呢他要在花园里边演，哎，其中有一块假山石，他得在这个假山石后边藏着，像这种道具呢就没有卖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找这个三合板啊，完了以后画完了以后再把它裁切下来，就是自己做。这种下乡演出呢是非常艰苦的，以前呢并没有礼堂也没有舞台，曾经有一次呢春节期间他们呢搭了一个舞台，木板搭成的，我们的这鼓师呢打打了鼓，这个木板呢颤，哎，一下连鼓带毽子全都给颤的跑了。这女主持人就更有意思了，她上台穿了一个高跟鞋，一边往这个台中间走呢，走的报完节目以后怎么也回不来了，再一看呢，高跟鞋一下就卡在这两个木板的中间了。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在刚才的节目中，青云艺术团的评剧演员张健回忆了自己学习评剧以及他跟剧团演员们下乡演出的经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评剧的表演形式活泼，唱词通俗易懂，尤其是它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亲切的民间味道，所以深得大家的喜爱。眼看着前来加入剧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张健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妻子决定将剧团组织得更专业更有序。现在剧团表演的节目不光有传统的评剧、京剧，还有大家自排自演的现代题材剧目，而且除了评剧组以外，剧团还增加了舞蹈组和歌唱组，这些在乡村取材又在乡村表演的各类节目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而他们真诚的表演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去魏汉庄那个大刘张村，以前呢他们村里的有评剧团，到那儿演出以后呢，本来是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后来呢老百姓呢强烈要求再加演，不让走，我们又加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我们主持人也比较幽默，说那咱们那个村里那棒子咱不收了，说不收了还继续接着演。有一位大妈就是说，我以前我们村评剧团唱刘巧的，能不能让我唱一段啊？哎，说那能，肯定行，因为达到这种互动的目的。我们这个剧团呢曾经排了一出小评剧叫慈母恩，反映婆媳关系。后来呢下乡去演出，等演出完了，那老太太就指着演员，就这个啊，给谁家当媳妇儿，这不能要，就是这都是已经演完了，就指着人演员说，那也挺有意思。但是呢，说明咱们那个戏剧还是排的比较成功，把那个人物刻画的也比较成功。 玩了20几年的评剧，现在的张健在艺术这条道路上是走得越来越稳健了。如今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如愿走上了戏曲专业的道路。他说自己的人生理想也算完成一部分了。 前两天过春节吧，我们家那就是谁还看春晚啊？看春晚已经很落伍了，我们四个人就演春晚呗。可能你看我也喜欢乐器，儿子拉弦，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唱，我拉弦他们也可以唱，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已经融入到这个戏里边的，可以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和我爱人都是咱们北京市名片，在演唱呢和表演技巧上呢也这么多年了，有一些个东西呢比其他人会的多一点，十分专业的问题了就可以由闺女来。闺女呢毕竟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已经在北京戏剧职业艺术学院呢作为一名教师了。比如说身段哪儿不好，闺女念了11年的专业了，肯定是教大家没有问题的。乐队那点儿不太合适，完全可以有儿子来跟他们说嘛，教大家一些东西。应该说我对我个人的理想已经完成一部分了。 近年来，张建家先后被评为大兴区文化示范户、北京市文化艺术家庭，先后获得首都第二届家庭文化艺术节组织奖、首都第三届家庭文化艺术节三等奖等等的荣誉称号。那现在张建这家人在艺术上也都是取得了一些的成绩，而且在这件事儿上，张建也是很自豪的。为什么他会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只完成一部分呢？那他还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愿望吗？ 我和我爱人总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教孩子把他传承下去。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对于这个戏曲的理解还有这个喜欢程度，他是肯定不够的。你看我干个体嘛，我是开照相馆，我家里边有好多剧照，有的时候中学生去了以后也和我聊天，说您看您这个是戏曲的，我说对，我说知道什么戏吗？说不知道。我说那个知道京剧评剧吗？评剧我知道，爆花名。但是呢，爆花名呢是花为媒里边的一段，确实是名段了。我说你很不错，我说你还知道有这么一段。我说这个京剧跟评剧能分清吗？说这我分不太清了就。就是以后我们剧团也可以办个班来教一些咱们现在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能让他们知道就是咱们国家的传统，不见得说都给他教成专业，但是一定要让他懂什么是中国的这个京剧，什么是评剧，什么是河北梆子，能让他们知道传统文化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的理想。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青云艺术团评剧演员张建的采访报道。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于磊报道。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却是一位专门处理家务事的知心人。他就是北京知音之家家务劳务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安平平。1998年，刚满16岁的安平平从老家吉林来到了北京，面对着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初出茅庐的安平平内心除了惶恐，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渴望。从最底层的服务员到传媒公司的公关人员，安平平每天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他走入了家政服务行业。 认识了一个就是央视国际网站的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哥哥去就是生孩子，请那个请月嫂，他就跟我说，说安平现在这个月嫂这个行业新兴的还不错，那个而且呢现在这个人员也挺好招的，农村那些大妈什么的阿姨什么的又挺多的，咱们可以这方面考虑，觉得做这个月嫂这个行业还是不错的。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做一做。后来我一听，回家跟我妈打一电话，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我说你说现在你说咱家种完地之后没有什么事儿了，家里的人都待着，

消息团平安。